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贾悦。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月9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温度-8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春节期间到处张灯结彩，一派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可是电力工作者却一直坚守在岗位上，时刻保障居民可靠用电。大年初五，记者来到国网北京大兴供电公司彩玉供电所，跟随工作人员贾小春、赵立强进行重点巡视检查。 2月8号，谢女士向记者反映说，春节去庞各庄镇西黑发村探望亲戚时，发现很多村民家里的玉米卖不出去，询问媒体是否可以帮助宣传一下。当天上午9点多，记者来到西黑发村，看到很多村民家门前都有装满玉米的容器，或者是把玉米装进编织袋直接堆放。 今年来的每个寒暑假，滨河西里北区社区都会为学生准备丰富多彩的活动。今年寒假，社区特别给孩子们留了一项作业，清除自家楼门的小广告。为了清理小广告，孩子们纷纷想出妙招，有的学生用小铲子，有的用吹风机，还有的用湿毛巾。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春节期间到处张灯结彩，一派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可是电力工作者却一直坚守在岗位上，时刻保障居民可靠用电。大年初五，记者来到国网北京大兴供电公司彩玉供电所，跟随工作人员贾小春、赵立强进行重点巡视检查。记者首先来到了大李庄村，一下车，贾小春、赵立强就熟练地拿出万用表，对一个煤改电台区进行负荷测试。测量结束后，贾小春告诉记者，测量显示这个台区电压电流正常。为了加强春节期间供电保障能力，根据重要用户、煤改电用户等分布情况，我们提前对重点区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排查治理。在春节保电期间，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以满足煤改电等设施抢修快速到达现场的要求。 接着，巡视组来到煤改电用户李大爷家，喜庆的灯笼高高挂起，节日的气氛很浓。李大爷告诉记者，现在用电取暖既清洁环保又安全可靠。另外，在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的用电低谷时段，算上补助，我们用电取暖每度自己只需要花费1毛钱，比烧煤取暖还要便宜。结束大李庄村的采访，在赶往供电所办公楼的路上，赵立强对记者说，为保证春节期间电网正常运行，让百姓能过一个温暖干净的春节，在节前的2个星期里，按照公司统一部署，我们安排专门人员对辖区内过载和低电压台区进行了排查，对发现的问题都在3天内解决完毕。由于排查及时到位，在除夕用电负荷最大的那一天，我们所没有接到一个报修电话。 很快，汽车开进了彩玉供电所，在一楼大厅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浅绿色的文化墙， 寓意着清洁能源发展，给人以舒适温馨的感受。看着彩玉供电所30年来的发展历程，赵立强自豪地向记者介绍，去年彩玉供电所已经申报了国网公司五星级供电所。去年11月，国网公司的考评组已经对我们进行了现场考评。记者从大兴供电公司了解到，去年大兴区的煤改电改造计划总共涉及到152个村4万多户，彩玉镇是改造速度比较快的乡镇之一。 本台消息，2月8号，谢女士向记者反映说，春节去庞各庄镇西黑发村探望亲戚时，发现很多村民家里的玉米卖不出去，询问媒体是否可以帮助宣传一下。当天上午9点多，记者来到西黑发村，看到很多村民家门前都有装满玉米的容器，或者是把玉米装进编织袋直接堆放。村民铁先生说，每年一入冬就有小贩来收玉米了，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年冬天一个商贩都没来。去年村里200多户人家至少一半都种了玉米，除了个别家卖给养鸽爱好者一些，其余全部滞销。往年每斤都能卖到1元左右，现在8毛都没有人来买。铁先生算计着自己的12000斤玉米，如果能够卖到10000块钱就知足了，只求能尽快出手，因为眼看就要春种了，还等着用钱呢。记者在村里走访时发现，村民都把玉米放到街边或者大门前最显眼的位置，以期待商贩到来时能更早地发现自己家的货。当天5、6级的大风，仍然有村民坐在外面，看到记者过来拍照，就会主动询问是不是来收购的。 在与村民们聊天的时候，村民们纷纷表示种地的各种不容易。现在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家里种地的都是上了岁数的，购买种子、化肥、耕地、播种、施肥，到了收割的时候忙不过来，还要雇人�帮忙，成本超过收入的1/3。那些上了年纪无法出去务工的农民，还要指望种地的收成。据村民介绍，周围村子也都存在这种玉米滞销的情况，没有别的销售渠道。村民们希望通过媒体报道能有人来收购。铁先生给记者留了电话，愿意当联系人。如果有厂家或经销商上门收购，请联系13269010565。 本台消息，近年来的每个寒暑假，滨河西里北区社区都会给学生们准备丰富多彩的活动。今年寒假，社区特别给孩子们留了一项作业，清除自家楼门的小广告。这小广告虽然不大，但是用的胶都是非常顽固的。为了清理小广告，孩子们纷纷想出妙招，有的学生用小铲子，有的用吹风机，还有的用湿毛巾。看到一个个楼门通知栏焕然一新，自己家门上干干净净，很多学生都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社区学生家长更是在 QQ 群里交流经验，自己家的孩子是怎么清除小广告的。还有的家长提示大家，别忘了把清理后的楼道打扫干净。 本台消息，博兴街道体育团队正式成立已经有2个月了，目前总共建立了9支队伍，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4个项目。羽毛球训练的时间大多集中在中午，每次参与训练的学员们服装非常整齐，为训练场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尤其是前国家队队员、羽毛球世界冠军陈林带队时，会有很多羽毛球爱好者围观学习。 乒乓球训练队的出勤率是最高的，由前国家队队员、乒乓球世界冠军朱芳带领的教练队伍，针对博兴街道乒乓球体育团队制定了系统性训练。开训前的热身运动也是在有动感节奏的小苹果音乐下进行的，让学员们的情绪愉悦起来。足球比赛被视为世界第一大运动，学员们不惧严寒，坚持室外上课。培训期间，教练精心地安排了足球规则理论课学习，让大家更加系统地理解足球这项运动。他们有一句响亮的口号：拼搏成就梦想。 本台消息，8、9岁的年纪在地铁车厢里，或者是跪着伸手要钱，或者干脆揪着乘客衣角要钱，有些没有要到还会破口大骂。最近半个月，一些被成人通过手机指导的儿童乞丐 出现在北京地铁车厢里。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轨道交通执法大队在四号线一天就查处了七起乞讨行为，全都有儿童参与乞讨。日前，轨道执法大队发出呼吁，向地铁儿童乞讨说不。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很多时候乘客的爱心会助长这些行为，遇到同乞，乘客可以选择拨打报警电话或者通知车站工作人员。小姑娘跪在地铁车厢里，手拎着一个粉红色的纸口袋，跟着穿黄蓝相间帽衫的小男孩一路乞讨。一位老人转过身避开，小男孩直接上手，紧紧拽住他的裤子不撒手，小姑娘跪在一旁。 纠缠了大约半分钟，老人没掏钱，小男孩皱着眉头骂骂咧咧地继续跪着前行。小姑娘与老人擦身时故意狠狠地撞了一下。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出一组北京地铁车厢的图文，配文说，俩孩子专门跪在别人的鞋上特别用力。有人在用手机，这俩孩子竟然冲上去看，边看还边骂，录什么不让录，还要抢手机检查里面的视频。近日，轨道执法大队联合市公交保卫总队、地铁运营企业采取行动，开展针对乞讨卖艺等扰乱乘车秩序违法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就是打击儿童乞讨行为。仅二月一号的行动中，执法人员在地铁四号线就查处七起违法行为，乞讨人员十五人，每一起行为都有儿童参与。今年寒假，参与儿童乞讨的大都是七八岁的孩子，可以独立完成乞讨。这些孩子每天早高峰结束后出动，扎堆在四号线、十号线、二号线和一号线等客流量大的中心城区线路上。一位一线执法人员说，他们的收入相当可观，一个孩子半天就能要到200多块。 经调查，近期在本市地铁内乞讨的儿童超过三成是甘肃岷县籍，他们由家中成年家属带领，利用寒假有组织的来北京，在轨道交通内乞讨，已经是一个职业乞讨团体。相关负责人介绍，每个孩子都有手机，跟大人随时保持联系，大人一般不会直接参与乞讨，只在幕后指挥。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逃避处罚，乞讨不成，这些孩子甚至会有抱乘客腿、翻乘客包等强行乞讨行为。这些同乞行为违反了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第43条第15项的规定，严重扰乱了乘车秩序，曾多次被轨道执法大队和公交保卫总队查处，但由于是未成年人，执法人员只能以劝离为主。经常有孩子前脚刚被劝离，后脚又上了地铁，从源头治理成为目前轨道执法大队的主要方式。近期，他们将会同甘肃岷县等乞讨人员户籍地政府加强源头治理管控，希望从源头教育，避免这些孩子放寒假暑假再来乞讨。 在处理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这些乞讨人员大多租住在郊区廉价的出租房屋内，大队也已经将这些乞讨人员在京的租住地信息反馈给属地政府。轨道执法大队提醒乘客，如果在乘车中遇到儿童乞讨行为，请不要轻易对他们进行施舍，因为您一时的爱心会助长他们继续在地铁内的乞讨行为，对孩子的成长更加不利。您可以拨打报警电话或者通知车站工作人员、站内轨道交通执法人员，驻站民警将会把乞讨人员带离车厢做进一步处理。 本台消息，完成煤改电成为吴煤村后，有着传统烧炕取暖习俗的顺义区高里营镇一村，今冬温暖而又清洁。记者日前了解到，一种名叫水热毯的取暖设备替代了火炕，改变了村民取暖的传统习惯。实施煤改电后，这个村不仅成为无煤村，也成了无烟村。村民郝喜梅告诉记者，村民们已经用上的新能源取暖设备水热毯，是高里营镇一村推出的节能减排新措施。进入采暖季前，这个村全都完成了煤改电，家家户户用上了新能源。村支书庞强说，煤改电刚开始的时候， 部分村民对这件事有抵触情绪，心存疑虑。当时反对的声音也不少，一些村民认为不烧煤冬天咋过，烧炕是几百年来的老传统，说废就废了。这时党员高卫站出来，书记，我知道有件东西能让村民既不用烧炕，又保暖还环保。 高卫说的这样东西名叫水热毯，毯内铺有通水管道，插上电之后，毯子会自动加热，并使加热后的水在毯内管道中循环流动，持续均匀供暖，很安全。有了水热毯做帮手，村民中反对的声音渐渐没了。联系好水热毯生产厂家后，村里召开了村民代表会和党员会，村民代表签署不烧炕、节能减排承诺责任书。郝喜梅是村里率先使用水热毯的村民之一。我家买了条最大的，1.5×1.9米，用一晚上才耗1度电，不用刻意安装，插上电就能用，温暖又舒适。郝喜梅说，为了鼓励村民使用这一新型电取暖设备，村集体出台了资金补贴办法，每人一次性补贴100元。补贴后，村民只需要花几十元，就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型号购买水热毯。同时，村集体还回收村民家中剩余的燃煤和炉具。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本台消息，2月7号，青年店镇举办了和妈妈一起做花灯亲子活动，这不是红包吗？能做灯笼吗？一个孩子领到材料后好奇地问，因为做花灯的材料非常特别，是过年孩子们收到的红包，用红包做花灯，家长和孩子们都非常好奇，于是都认真听老师讲解，跟着一起做。不一会儿的时间，花灯做好了，一个个灯笼把孩子们的脸都映红了，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下精彩的瞬间。孩子家长表示，这样的活动不仅可以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也增加了亲子感情，值得提倡。 本台消息，正月15元宵佳节马上到了，各大商场都已经在显眼的位置上打出元宵汤圆的促销广告，市面上不下10多品牌的产品让顾客眼花缭乱。为保证这一节令性食品的安全，大兴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展了元宵节食品专项检查。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物美超市枣园店，分别从元宵汤圆的外包装、生产日期、保质期、存放条件等方面进行了细致检查，同时督促商场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据物美超市枣园店店长刘平介绍，店内销售的10多个品种的元宵节食品都是经过专业采购，从进货端、仓储、统一配送、销售等多个环节进行把关，每天对产品进行自检，确保顾客购买到安全放心的食品。大兴食药局执法人员还对各品牌元宵汤圆质量进行了现场快速检测，没有发现不合格产品。大兴食药局执法人员介绍，为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大兴区食药部门还将抽样送往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做进一步检验。 2015年底，英国《卫报》评选出即将竣工的新世界七大奇迹，位列榜首的正是未来世界最大空港——北京新机场。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未来北京新机场的临空经济会形成一条食品产业链，而这个产业链正在大兴区生态大镇长子营镇悄悄萌发。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杨颖、曹磊的报道。 你看，第一个棚是直立罗马 蔬菜了， 应该是十字花科蔬菜。我觉得我们说实话没见过它的成品，它应该是杭石蔬菜里边的一种配菜，或者是那个沙拉里的一种配菜。这是红色的青菜，

北京时间20点整。